客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八王千岁赵德芳在王府的御花园审问白云瑞，与其说审问，倒不如说走走形势。八王能真审云瑞吗？可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东南西三面的高墙上都出现了贼寇，来势之猛，人数之多，是谁也没猜到的。但见这些人一个个面带杀气，手拿兵刃，就把八王爷这些人给包围了。为首的是3个出家的和尚，一个穿黄袍，一个穿红袍，还有个穿青袍的，每人掌中是一条反背独角娃娃槊。在这听审的有小五一，还有后来的小七杰弟兄，除了徐良被人家找走了之外，余者的都在场了。大伙一看不好，小弟兄们赶紧甩掉大衣，拽出军刃，撑撑撑撑撑撑，把八王和白云瑞是护在当中。在这些人当中，要讲究说话最算的，能为最高的，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再看刘世杰手压单刀往上一纵，高声断喝：呆，哪里来的狂徒，3更半夜来到安庆宫，你们想干什么？哪一个敢往前再迈一步，可休怪某手下无情。穿黄袍那个和尚把娃娃槊往身后一背，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小辈，你叫什么名字？刘世杰。哦，你叫刘世杰呀，死在眼前还胆敢说横话吗？还用问吗？你说我们干什么来的？告诉你，今儿个晚上我们要血洗东京，把八王以及他全府的人 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包括尔等在内，你们是都活不了啊。咱们废话少说，来，孩子们上。这老家伙一声令下，从他身后撑跳过来一个使大枪的。这家伙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能有30挂零的年纪，手中使着一条钩镰枪，枪尖子有1尺半长，后头带8楞鎏金铛，是锃明刷亮。此人不容分说，是直奔刘世杰，阴阳一合把喷嚏，分心便刺。刘世杰就预感到今儿晚的形势是相当严重，也没有时间问他的姓名了，手舞单刀跟此人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刘世杰发现使枪的这小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掌中这条大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是白蛇吐讯，啪啪啪上下翻飞呀、啊！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只要使好了可以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一般的人到不了眼前。可是他遇上个刘世杰，能耐再大也万难施展，世杰也是个机劲儿，也就10几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拦腰解玉带，行刀招刀，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把使枪的这位是腰断两截，死尸栽倒在尘埃。这个刚死了，而中又蹦过一个使枪的，这家是红脸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叫唤着就过来了，小辈张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刘世杰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这一刀把这个使枪的劈为2半。因为刘世杰也没躲利索，崩得满身满脸都是鲜血，就心说这个丧气。两个贼这一死，穿黄袍的和尚是吸了一口冷气呀，徐良没在眼前，你小子还成了气候了，看来非得老僧要儿子搞命。他拎着娃娃说过来了，在刘世杰身后的呢站着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一看大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怪疼他的，他拎着亚油锤过来了，我大哥你到后边歇歇，把脸上跟身上的血擦擦，把这秃驴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就这样，刘世杰提刀到后边收拾去了。小元霸鲁世杰拎着一对铁锤来到黄袍和尚的近前，二话不说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赶上安庆宫来捣乱了，你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小爷的厉害。黄袍和尚哈着腰往下看看，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头差得悬殊。他一瞅面前站着干巴巴一个小瘦子， 脸蛋黢黑，挖面金睛，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这锤的个儿可够大的，跟这人有点不相称。和尚心中暗想，莫非这锤是空躺的，就是外边一层皮儿刷的色。看罢多时，和尚就问麻辣，你是何人？ 我呀，人送绰号小圆霸，我叫鲁世杰。听说过辽东六老没？当中有一位叫铁戟将鲁仲贤，那就是咱爹啊！呸， 那是你爹，你把话说清楚了。小辈不傻装傻，不愣充愣， 拿命来！ 黄袍的和尚抡起娃娃说，搂头便砸。这位鲁世杰在七杰当中力量是最大的，他打仗花火手，就喜欢硬碰硬。他一看和尚个儿也高，使的兵刃也特殊，看这意思分量轻不了。鲁世杰高兴了，翻着眼睛往上看着， 哎呀，太好了，来来开！ 他把双锤狮子插花担在一块儿，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啊嚓！正碰到娃娃槊上，他的意思打算把娃娃槊给崩飞了。哪料想啊，这条娃娃槊太沉了，只颠起来有半尺高左右，把鲁世杰震得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一丈多远，身子一摘边， 哎呀！老家伙，你还真有把劲儿呢！啊，来，啊，再来！ 往上一纵，跟黄袍和尚站在一处。谁也没料到，五六个回合呀，就听见嘡啷一声，黄袍和尚把鲁世杰左手的锤给崩飞了。鲁世杰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亏。锤一飞，他难免就一愣，啊，他光顾瞅他那锤飞哪儿去了，就忘了这是战场了。黄袍和尚手腕子一翻，一上势下奔鲁世杰脑袋就砸来了。小辈，你给我在这儿吧。柳金街、柳玉街挨着他不远啊，把小哥俩吓得嗓音都变了，世杰注意！但是为时已晚，娃娃槊正拍到鲁世杰脑袋上头，啪！可叹小圆霸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叫人家把头颅击碎，死于非命。柳金杰、柳玉杰小哥俩合刀就跳上来了，秃驴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十几个回合，让黄袍和尚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再看小哥俩头颅被击碎，也死于非命。小七杰一眨眼死了仨，小五义弟兄，你看，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小义是爱虎，一晃七宝刀就蹦上来了。爱虎啊，眼珠子都红了，因为在这帮人当中，属他年纪比别人大，论身份比别人也高。三哥徐良不在眼前， 爱五爷，就得当这份家呀。这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这一死，见着包的人，见着三哥，怎么交代？所以爱虎又疼又气呀，心里是当当当直跳，玩了命的跳过来，跟和尚站在一处。但不管他多么着急，爱虎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这些年没什么出息，也没什么发展，看来人这能耐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拔个高不那么容易的。他是心有力不足啊，伸伸手十几个照面，就觉着力不从心，不但力量头盯不住人家，相反的眼花缭乱呐、啊，一个没留神的，七宝刀碰到娃娃槊上，刀飞了。爱虎转身刚要走，和尚往前一根步，一上是下，娃娃槊就砸下来了。你给我再站他！正拍到爱虎的后背上，这下打的骨断筋折，把爱五爷打出有一丈多远，就啃一头扎在地下，蹬得了两下腿呀、啊，就咽了这口气了。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在后头一看， 五叔呀，你死的太惨了。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小武义除了徐良之外，卢真、韩天锦、白云生都在这儿呢。想当初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起事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爱虎为国捐躯，这哥几个命也不想要了，往上一蹦跟和尚玩命。头一个就是卢真卢四爷，可卢真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爱虎呢，所以一伸手没有几个照面，刀被崩飞了，没躲厉害啪，叫人一娃娃槊打到太阳穴上了，头颅击碎，死于非命。韩天锦嗷一声过来了，从后边就下了手了，大棍子猛击秃头的后脑海。和尚使了个犀牛望月，用娃娃槊往外一招架，他正碰棍上，好悬没把棍子给崩飞了。两个人身形转动，站在一处。韩天锦这两下子也比鲁世杰强不了多少，因此十个照面还没到，棍子被崩飞，叫人家一娃娃槊砸脑门子上，韩天锦也死在当场。咱们说书得详详细细的交代，实则这件事情从伸手到结束也没超过五六分钟啊，就这么快。小七杰三位，小武义三位，六具尸体是横躺竖卧。您看打了这么多仗，什么莲花观啊、三教堂啊、三仙岛啊，以及过去的盘蛇岭、冲霄楼啊，甚至阎王寨，都没死过这么多人。就这回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啊。这个黄袍和尚打死这么多人并不满意，他拎着反被娃娃槊奔白云瑞来了。那边说白云瑞怎么不伸手呢？绑着呢。 八王跟他讲的好，没事的时候可以给他解开，随便溜达。如果审问的时候呢，就得受点委屈，先绑上点。故此他没过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旁边的人也忘了给他松绑了。离着他最近的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你看这个白云生啊，跟老白家的人截然不同，头号窝囊废，平时烟不出火不冒，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遇上事儿除了皱眉头叹气之外没能耐。眼见着小弟兄死了好几个，白大爷心里一难过，光顾掉眼泪了，也忘了把白云瑞给解开了。云瑞急得没办法，一看这怎么办呢，心说去他娘的吧，什么法不法的，我根本就没罪，这个形势我不走了。想到这，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脚力，咔，把绳子给崩断了，从他大哥白云生的手中啊，噌把刀就夺过来了。因为云瑞的家伙没在眼前呢，白云瑞拎着一把普通的刀，硬着面奔黄袍和尚就下去了。这和尚本来想结果他的性命，一看他过来了，你白云瑞，别看老僧击毙了几个小子，那都是无能的鼠辈，要打还得打你这样的，拿命来。他跟白云瑞站到一处了，一伸手他一看，白云瑞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招露奇特。和尚就不敢想的那么乐观了，因此就加上谨慎了。但是白云瑞也吃亏，他使的这把刀飘轻，不是应手的家伙，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呢跟这和尚打了个平平，没有分出输赢上下。就在这时候，黄袍和尚喊上了，弟兄们，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干嘛不动手啊，还不趁此机会杀掉八王，院里的人一个也别留，全都斩尽诛绝。扎谁？哇！几十个贼各拉家伙奔八王就扑起来了。可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的吕仁杰、义侠太保刘世杰、井底蛙邵环杰，小哥四个拎家伙往上一闯，跟群贼展开了混战。玉面专诸白云生也从痛苦当中醒悟过来了，他一看掉眼泪，不是时候，打吧。这位白大爷也加入战团了，现在保护八王的就剩下个大头鬼房叔安。老方往周围一瞅，我的妈，完了，今儿个算完了。他手中拎着小片刀，架着八王千岁，不住地往后倒退。这身后呢是个亭子，叫牡丹亭。没事，八王到御花园了，坐到牡丹亭，在这纳凉也好，休息也好。这地方居高临下，非常眼亮，里边还有个石头桌子，周围有石头堆儿。所以方栓架着八王就退到牡丹亭上头来了。他刚退到亭子上头，群贼就把牡丹亭包围。其中有几个贼乐的那牙都呲出多长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头鬼呀，你总有千条的妙计，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弟兄们撤，摘他的大脑袋，宰了这个昏王。说着话，有几个小子提刀就进来了。房叔安也是个急劲儿啊，晃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往上一窜，王八蛋，我阴天方爷跟你们拼了，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还真捅了那么六七刀。他这两下更白给了，让其中有个使宝剑的人上他一晃，底下一脚把房叔安踹了个仰面朝天。房叔安呢也倒霉，他后边就是石头墩子，这后脑勺正好震到墩子上头，砰！他就觉着眼前发黑，金灯烂晃，以后就失去了知觉。大脑袋这一昏迷，就剩下一个八王了，他没有伏击之力，能反抗得了吗？不过呢，八王爷用手一摸，哎，今天身上带着一口佩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八王爷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心说我杀不了别人，我能杀我自己呀，我宁愿抹了脖子也不能落入群魔之手啊。八王千岁就打算自杀，就在这时候徐良回来了。前面说咱说了，徐良正在这参加审问白云瑞呢，有人找他说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展老爷有急事叫您回去一趟。就这样徐良回了开封府了，见着蒋平和展昭一问，找我什么事儿？把俩人问愣了。四爷一拨了脑袋，哎哎，谁去？白眼没多聪明，立刻就明白了，哎呦，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莫非安庆宫要出事吗？徐良把想法跟蒋平展昭说了，两个人也吓了一跳，梁子，那你快回去。徐良拉金丝大环刀就往回跑，这一回来才要血溅安庆宫。 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害思绪凌乱不安。我习惯在无角的风里，你是否不懂我的心情？常是忧郁，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而我随行。我喜欢你打转的风里，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演播，1033广播书场， 白眉毛徐良 晚回安庆宫一步，结果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等徐良跃上墙头，手压金丝大环刀，往院里一看，院里打乱套了，都锁衣裙，又一伙刀光闪闪，哀嚎之声四起，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因为白云瑞穿着一身白，披头散发，比较显眼，他看出来了。他一看老兄弟正跟一个黄袍和尚伸手，他刚想过去帮忙，又发现牡丹亭那出了事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群贼给包围了，眼看就要有危险。这徐良也是个机劲儿啊，扯脖子喊了一声：“啊，住手！王八绿悄悄的，啊，方西荣到了。”随着这一声，徐良把这零碎就倒了出去了，连镖、在袖剑、在石头子儿，啪啪啪啪啪啪，还这玩意儿来的痛快。眨眼间就放躺下十来个呀。徐良以猛击夺术之法飞身到牡丹亭，抡起金丝大环宝刀，切切咔嚓，切切咔嚓，哎呦哎呦哎呦，噗噗噗，这一顿砍呢、又砍翻了七八个，杀了条血路才冲上牡丹亭。徐良很少像今儿个这样玩了命了。八王一看徐良来了，行了，先别抹脖子了，把老头都吓傻了。三将军快来救我，曾来了。不过这仗也没法打，徐良再有能耐他得保护八王啊。无形中这是个累赘，你说不保护八王出事怎么办？保护这么多贼怎么对付？看了看脚底下的房树安，一瞅这位好昏迷不醒，徐良用脚尖蹬蹬他脑袋：“房树安醒醒，房树安醒醒！”这个人昏迷啊，要一动狠就能苏醒过来。房树安迷迷糊糊，这才把眼睁开。 哎呀，哎呀，大概我归位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哎，不对，你是我干老，你干老你来了。房树安赶紧起来， 大脑袋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哎呦，觉着后脑勺这个疼啊，用手一摸，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房树安这个骂就甭提了，把小片刀捡起来了。徐良跟他说：“房树安，你保护八王千岁，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我去抵挡一阵。” 干老啊，今天晚上可够呛，你要多加谨慎。 我知道。别看房树安没能耐，俩人就比一个人强得多，他拎着小片刀可以保护八王，实在不行他还能喊两嗓子呢。因此腾出徐良来，拎大环刀才走下牡丹亭。这阵的院不那么乱了，因为徐良这一来群贼受到冲击，因此才拉开了阵势。小四杰也缓了口气儿，白云生也缓了口气儿，大伙回头一看是徐良，赶紧来到牡丹亭下跟徐良相见。白云生眼泪掉下来：“ 老三、老五、老四，你二哥全为国捐躯了。” 徐良听完了，眼前一发花，胸膛发热，好悬没吐血呀、哎！ 可是在这个时候哭没有用，徐良把心一横，眼泪没掉下来，又一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啊，在两军阵前难免死人，难道说死人都是一头吗？光他们死，我们这不行死人，哪有那种道理？打仗双方都有伤亡，说起来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因此徐良让众人设法把尸体抢回，当然也包括柳金杰、柳玉杰和小元霸、卢世杰的尸体，先抬到亭子旁边听候处置。这时白玉瑞提刀也过来了，再看白玉瑞浑身是汗呐，气得直拨了脑袋，手中这把刀不听自己的使唤。三哥，你来的正好，他我全知道了。老兄弟，希望你在这儿帮着方叔安保护八方千岁，看我的。三哥，你一个人怎么能行？这帮小子非常凶也，那怎么办？今天就是今天了，老兄弟，你不必担心。给徐良把金丝大魂刀给了白云瑞了。三哥，您使什么？我这还有个家伙呢。老仙从怀里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你看白云瑞有了金丝大环刀，如同老虎长翅膀，这刀有分量，白云瑞使着还差不多。徐良提宝剑奔黄袍和尚。王八绿球球，你们是哪里来的？敢不敢报同名姓？ 小子，看你这模样，听你这口音，你是白眼没徐良， 真是三老子。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僧找的就是你。既然今儿个在这遇上了，咱别的话都甭提了，你快过来送命要紧。 王八绿秋秋，咱们俩要伤了手，还不定谁把命搭上了，你个老东西，给你过来。 还没等黄袍和尚过来，那个穿青袍的和尚就窜上来，师兄把他交于小弟。这家伙身高过丈，手里拎着一条反被娃娃说呀，分量跟黄袍和尚是一样一样的。这和尚没有50多岁，徐良从来没见过。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徐良一想，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利在速战速决，时间拖长了可没有好处啊。因此老仙也没问这个和尚子无毛有，你在哪儿出家，叫什么名，没那功夫问了。二人就站在一处，敢伸伸手了，这青袍和尚大吃一惊，一瞅这白眼眉果然名不虚传，比那些人强得多得多呀。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打得快，就见前边是徐良，后边是徐良，左边是徐良，右边还是徐良。徐良本不会分身法，就因为身法太快，使这和尚眼都有点发花了。不到15个回合，山西燕徐良使了一招绝艺，叫霹雳狂风第三手啊，怪蟒翻身，这一剑正刺透青袍和尚的前心，啊！徐良把手腕子一翻，和尚来个大开膛，死尸栽倒在地。红袍的和尚一看，啊，弥陀佛，白眼没敢伤我师弟招数，奔徐良就打下来了。老心儿往旁边一闪身，把硕躲过， 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眼没发现这几个和尚都够剑客的身份，绝不是省油灯啊，我可得多加谨慎。打着打着，徐良冷不丁一抖手就是一只飞镖。徐良打这玩意儿是真了不得，指哪打哪，红袍的和尚紧不了脑袋没躲利索，这一镖正好扎到左眼睛上，眼珠子瘪了，把红袍和尚疼的啊往后倒退十几步，把槊扔了，往地下一蹲，俩手捂着眼睛嗷嗷直叫。虽然瞎一只眼，但是命他保住了。黄袍和尚一看，哎呀，白眼眉，临死之前你还来个蹬蹬腿儿啊，准备杀。 嗡，几十个贼全上来，把徐良是困在当中啊。 再看徐良进了，用宝剑劈，远了用暗器打，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单身斗群寇啊。但是徐良能耐再大，他是个人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还架不住一群狼呢。你看一开始徐良倒顶得住，后来把这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的，力量也花费了大半了，把徐良累得徐徐之喘，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正在这时候，那个黄袍和尚娃娃槊砸下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把娃娃槊躲开，用宝剑把槊压住。这和尚往上一较劲儿，徐良往下一使劲儿，用力过猛了，结果一口血喷出来了。人要吐了血，伤元气啊。本来徐良就累得够呛，这口血再一吐出来，身上软的跟棉花一样，身子一晃就摔倒在地。群贼一看可乐坏了，徐良吐了血了，要他的命，把他乱刃分尸啊！还没等着闯过来动手呢，白云瑞领着人就冲上来了，抢救徐良，又展开混战。亭子上又剩下房树安保护八王，大脑袋一想，此地并非久留之所呀，最好把八王爷背到宫里头去，让八王传旨快调军队吧，不然的话这帮贼惹不起呀。想到这，他扶着八王往下就走。八王爷惊吓过度，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都。哎呀，把大脑袋急得这汗呼呼的。正在这时，有十来个贼嗡冲上来了。房树安要走，八王要逃走，别让他跑了啊！房树安一看完喽，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了。大脑袋正在着急呢，啊，撑！牡丹亭顶上蹦上个人去。这人使了个金鸡独立，手拢凉棚往下观看，一眼看着八王和房树安了，再看此人把掌中的亮银盘龙棍一晃，撑就跳下来，二话没说龙棍便砸。他砸的可不是房树安和八王，他是砸冲上来这帮贼呀，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打得刀枪乱飞，乒当照照照，砰砰砰，哎我的妈，哎我的妈，乒当乒当当，一顿棍子把群贼赶散。八王定睛观看，是个漂亮小伙，喂，这小伙长这个带劲劲就甭提了，细条条的身材， 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软撞金，身穿月白缎，一身软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抓地虎的快靴，上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手里一条出了号的亮眼盘龙棍。怎么瞅怎么眼熟，但仔细一看还没见过。那位说这小伙谁呀、啊？他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白玉堂的亲侄儿，叫白春，白显明，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哮天王。这段书就是白春出世，亮银盘龙棍，棍扫东京城。你看他年轻啊，了不起。没有他呀，有很多事情闹不清楚。没有他，这个事儿就不能平息。前面书咱讲了，玉面专诸白云生是个窝囊废。你别看他也是小武艺的大爷，也是老白家的人，要能耐没什么能耐，办事情也不怎么利落。不过呢，就是年纪大，份儿在那摆着呢。在小武艺当中，哪个都能比他强。但是，白大爷忠厚老实啊，这一点跟白云瑞、跟死去的白玉堂截然不同。白云生的父亲是白金堂，白金堂就是白玉堂的亲大哥。白云生呢，从小就定了亲了，就是浙江金华府，离着十二里地不远庄家屯的，有个女人叫庄春燕，跟白云生成亲。两口的夫妻感情不错，但就有一点，白云生吃的是开封府这碗饭，捕盗抓贼经常不在家，两口子一年呢也见不了几次面。白云生的意思呢，在开封府弄几间房子，把庄氏接去，这样早晚可以有个照应。但庄氏呢故土难离，还不乐意离开老家，因此两口子经常分居。后来就生下这个哮天王白春。白春五岁那年丢了，消息传到开封，把白云生急坏了，特为跟包大人请了一个月假，回到原籍问怎么回事，结果撒下数路人马，花钱无数，这孩子也没找着。白云生一想，这叫命，命里无儿，该当如此啊！难过了些日子，日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可这件事情呢，不属于正书，咱们没有详细交代。白春丢了吗？丢了，叫人贩子把他拐走了。您看世界上360行，吃哪行饭的都有。古往今来，这人贩子是最可恶不过。他们是专门拐骗妇女跟儿童，把这人呢从东贩到西边去，花高价出售，靠倒卖人口为生啊。就因为白春小时候虎招招的不懂事，在村口玩，被两个人贩子用口袋一装给架走了。他们不敢在本地卖，把白春一直架到云南昆明去了。你想五岁的小孩懂什么，都吓傻了，到这就随人贩子摆弄呗。后来他们用100两银子的高价把这白春卖个耍马戏的了。耍马戏的一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的，大眼睛挺聪明，花100两银子买来吧，这将来要训练出来，这是摇钱树啊。 5岁的白春到了马戏班子，好家管的那个研究就甭提了，小小的年纪可受了苦喽。2-5更的功夫，弯腰折腿打把式，什么都得练，动不动就罚跪挨打，甚至不给饭吃。就因为他从小就受过这种颠簸之苦，因此他立世比较早，对人间之事给他打下深刻的烙印。什么原因呢？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家里要有钱，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他可以不动脑筋吃现成的，往往把这孩子惯坏了。当然了，咱不是说非得叫人贩子拐一回这孩子才能有出息啊，不拐都没出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受的刺激越大，受的苦越多，哎，他成熟的越早。白春在马戏班子受了2年罪，到7岁那一年，功夫练成了，能爬杆子，在几十米的高杆子上能玩各种花活，做惊险动作，这马戏班子可以拿它换钱。结果有一次，小白春不慎从杆子上掉下来了，吓得是沙土地啊，真摔在地上，把孩子就摔冒泡了。正好有个出家的和尚在这看热闹，眼看白春落地，这和尚以极快的速度窜过去，一只手把白春给救了，拖住孩子轻轻放在地上。马戏班子的过来感谢这和尚，这和尚觉着于心不忍呢，就问班主说，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就叫他冒险呢？哦，拿人命换钱花，你们这心是钢铁的不成？未免太有些残忍了。班主诉了半天苦，说，师傅您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别看他小，我们花了文银100两，这价码够大的，您说不让他挣俩钱儿，我们不就赔了？后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了，你花100两银子买的，我给你100两银子，把这孩子卖给我得了。这班主一听也可以吧，有心不答应，知道这和尚会武术，惹也惹不起，因此100两银子成交了，这和尚就把白春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云南帽山铁扇寺。这个出家的和尚并非旁人呐、啊，正是金谷奇人老剑客柳木柳春达。在前文书咱说过，武林之中有10几名高手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柳木被排到第10位上，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高人之上的高人呐、啊。因为柳木去办事情去，巧遇此事，才买回来白春。回到铁山寺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感情这一接近，小孩就不恐惧了。柳木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在哪儿住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看白春那么聪明，对家里的事情他知道，刘老剑客一问他，他都说了，说我姓白，我住的离这儿很远很远的浙江，叫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我爹就是白云生，我娘娘姓庄，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哎呀，柳木知道白云生， 那不是小五一的大爷吗？你是老白家的后人呢，你看看这一百两银子我还算花对了。 后来柳木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亲自护送白春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见着庄氏夫人，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整个金华府都轰扬动了，孩子丢了二年又回来了，把庄氏夫人好像没乐疯了。你说得怎么感谢刘老剑客吧？为此事庄氏夫人传下话去，在金华府白家岗唱了三天大戏以示祝贺，同时命人骑快马把这个消息到开封告诉白云生，咱孩子找着了，是怎么回事。那这柳木就当了活神仙了。刘老剑客当初的意思呢，把这孩子放在家转身就走，可是由于人家家里太盛情了，把他活活拖住，你看待了这么几天还有感情呢。后来庄氏夫人就问大师傅，您把我儿救了，您救了我们全家了，我们简直无法感激，也不知道给您点什么好了，您说吧，只要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绝不驳回。刘老剑客一笑，条件嘛倒有，我就怕您舍不得，您说吧，要什么我们都舍得，金银财宝我都不要，我打算收你儿为徒，传授他绝艺。 山外山。